当我是预备今日讲章的时候，我收到是五月份基督教那个的好国月报，里面是大约有四分一页的纸或者是一半的纸到，是关于教会是聘请牧师传道人一些的是招聘的启示。在这些的招聘的启示当中，其中有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说呢要有一个神学院的是硕士学位啦，要有大概是三至七年的是牧会经验啦，更加要呢是可能在不同的领域上面一些的恩赐，例如可能在家庭事工的经验啦。看完之后呢，我就有一个想法，若果是根据这一些的是那个经历或者那个资历来到去看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大牧人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其实都没有所需要的资历在北美洲做牧师啊传道人。他首先就没有进入过神学院是接受过装备，他亦都没有正式的牧会经验，他只不过是跟十二个门徒周围去传道，赶鬼是医病，他又没有结过婚，又没有小孩子，所以呢他在家庭上面可能做一些的辅导啊，或者做带领呢都有那个的欠缺在当中。相反，我又是反问自己，那难道你有上述所说这些的条件的时候，即是说可能你有学位啦，你有某一方面的知识经验啦，你就有资格去做这个的侍奉神吗？当然在现今的社会，我们需要这些的装备去训练，以至在不同的教会里面可以作牧羊。但若果不是神的感动，若果不是人的回应，没有一个人可以去有资格去侍奉这位永生永活的神。所以在英文的里面其实有一句的说话，我觉得都讲得很好，他说呢， God doesn't call the qualified, God qualifies the call。 即是说呢，其实我亦都说，上帝他有，上帝有绝对的条件去配受我们的侍奉，他不是拣选是有条件的人来到去作侍奉。又真的很啱，在圣经的里面记载有不同的人物，有记载雅各这个的人，大话连篇的一个人，彼得是一个渔夫，同埋是得把口又冲动的，大卫更加是这个呢是夺人妻子杀人丈夫，保罗亦都是一个杀人犯，多马是一个很多疑的人。圣经里面都记载到很多神所重用的人，如果你根据他们的行为，根据他们的品格，根据他们的见识，其实他们没有资格去侍奉这位全能又慈爱的神。正如圣经里面都告诉我们，上帝所拣选的是世上愚拙，以致叫那些智慧的人他们觉得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以致那些的强壮的也都是羞愧。今天我们所思想的经文就是尼希米记一章第一至十一节，正话勤都帮我们读出这一段的经文，希望在尼希米的身上我们看到昔日怎样是尼希米从一个关怀跟着委身再引致去承担，以致一件不可能完成的工程都因着这样的缘故而可以做出来，就是耶路撒冷的城墙得以再一次的被重新建立起来。首先我们去看今天，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的最后一节的一句说话， 这句的说话呢，其实就让我们看到当时尼希米他的职位又或者他的身份是怎样，就是在十一节的最后一句，我是作王走正的。走正的意思其实就是说呢，皇帝在吃饭之前或者是其他饮宴之前，他就先喝皇帝所要喝的酒。我们都知道酒政不是那么简单，就是说只是喝一下酒那么简单，没什么特别。不是，我们都知道皇帝的条命呢很矜贵的。以前呢我们看那些粤语残片，我们发觉呢很多那些是皇宫里面那些的宫廷斗争，那些的奸臣，那些的后宫的妃嫔，怎样呢到去争的时候呢 向皇帝就落毒，跟着就谋朝散位。所以呢皇帝呢就为了不想那么容易被人落毒来到毒死的缘故，以致呢在吃饭之前喝酒之前都有人来到先去品尝这些的饭菜这些的酒。所以看到个背景之后，我们就明白在皇帝身边的人除了那个的皇后是有影响力之外，酒政亦都是其中一个在皇帝身边很有影响力其中一个人。从这个的背景里面，我们知道尼希米他有显赫的身份，在皇宫之中其实他有权力，亦都是接近这个权力的核心，有地位的一个的大臣。本来尼希米在皇宫的里面他可以怎样，他可以安享荣华富贵，他可以是在当中有不同的高薪厚禄来到是供养他。但是尼希米如果我们用一些不好的说话，就很衰不衰，他衰了什么呢？硬硬就接了个波，这个波是做什么？就是说呢要回去耶路撒冷来到兴建这个的城墙。他毅然承担来到去接了这个艰巨的工程来到去做。所以我们俗语说就是有志不有，有什么不在话？有事不在就攞苦嚟身。真是他其实可以不需要接这个波来到 去做。他可以安安乐乐舒舒服服。今天其实在教会侍奉其实都是一样，你本来可以自由自在，你本来可以在家里探世界，看下电视，你不需要回来教会做这样做那样，你本来可以在家里到去很舒服的有一个工作之后有一个晚上，但是你要回来开这个会又要开那个会，又要练诗又要成很多的东西。有时会不会是我们都是攞苦来受呢？若果我相信，若果我们不是对准神，若果不是主耶稣的爱去激励我们，若果不是我们要亲身已经经历过这位的神那种的大能的时候，以致我们愿意甘心来到摆上，我相信根本没有一个人可以强迫你去做。不单止这样，如果我们看回最后几章的时候，在尼希米记就是五章十四至十五节的时候，这里讲到尼希米他作为这个犹大省长的时候，在第十四节他十二年这一段的时间他没有收人工。哇，这么蚀底都肯做，十二年不收人工。不单止这样，他就讲到呢，其实他说以前那些省长呢，不单止有人工，更加呢其实很多油水捞下，即是说呢这里抽一点，那里抽一点，以致呢就加肥屋润。但尼希米他不是，他不单止没有拿人工，没有抽油水。如果你看回在十七 到十八节两节的圣经里面讲到呢，他更加呢贴钱请人吃饭，他每日都要开大餐，我们叫大锅饭，不收钱的，有150人来到去吃饭，要一只公牛、六只肥羊来到供养150人，日日都是尼希米来到去找数。所以呢，你从这样的背景看得到呢，哇，可想而知尼希米他以前做即做这个酒政的时候呢，其实他一定呢已经掘了很多桶金，以至呢今日呢他可以呢来到去每一日都可以大开筵席，不忧柴不忧米。这个我们看少少就是尼希米那个背景，但是虽然是这样，他愿意去承担神给他一个的异象使命，他先有那个的关怀，继而他委身承担这个的异象，一切他都不计较。看下去我们觉得尼希米很傻，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但是他是不是真的那么傻呢？今天我们为了基督，我们又是否愿意我们做傻瓜？人家觉得他很傻，我们是不是傻瓜呢？在教会侍奉又受气又容易被人误会，以致可能成套戏只有自己忍，又要付出那么多时间，又要回来开会，又要说十一奉献。当你样样都去计较的时候，你一定就不会做傻瓜，你一定不会好像尼希米一样。但是过去教会的历史证明，就正正因为有这么多人他们愿意做傻瓜，去甘于摆上自己，所以教会可以得以来到去持续，可以得以前进，可以更加蒙神的祝福，可以经历一个又一个的神迹。亚达薛西年二十年，其实即是主前446年，尼希米用一个来自远方的消息来到作为他的开场白。在第一至第三节讲到尼希米有一个的兄弟和几个的人，从很远的地方，是从耶路撒冷带来一个的消息。这个消息就是说耶路撒冷的城墙是被拆毁，城门是被火来到焚烧。亚达薛西王是当时这个的波斯帝国的国王，尼希米的祖先和一班的犹太人，他们在大约当时的160年之前就被巴比伦的军队就俘虏去了巴比伦做奴隶，后来巴比伦又被马代波斯所取代，所以顺理成章他们又成为马代波斯的奴隶。由苏珊城，如果根据那个一些地图来讲，由苏珊城去到耶路撒冷总共是大概有1300公里这个的路程，即是大约如果你由温哥华你去亚省 Edmonton 就是这个的距离了。本来对尼希米来讲，其实这么远的一个的地方根本他可以不用理，毫不相干，不会影响他的生活，他在波斯这里的生活非常的好，安定荣华富贵。但是我们看到尼希米他不是一个隔岸观火的人，圣经说他时时刻刻都关心祖国那个的情形，好像我们中国人所说有一句说话，我们叫做什么？心在，应该是身在先，是不是？身在胡邦就心在汉，他爱自己的国家，他爱自己的同胞，因着这样并没有因为时间而冲淡他那种的爱。刚才讲过尼希米他的祖先和一班的犹太人， 他们大约在160年之前就被掳到巴比伦里面来做奴隶。试想象一下，我们如果倒数回160年之前，即是讲什么？讲清朝的时代，大家还有没有感情呢？你对于清朝时代可能什么都没有，老老实实啦，就算是大概十年前那个的中国四川大地震，今天我们可能已经淡忘，或者大概30年前的六四事件，今天我们可能都不会再关心了。但是尼希米他关心自己的祖国，他关心自己的人民，所以由第二至第四节的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连串他去表达那个的方式是怎样。首先就是说他去询问，然后聆听，再以行动来到表达他的关怀。这几方面的做法其实都是今天当我们应用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上面的时候，其实都可以用得到。首先就是在第二节的时候一个的询问，刚才我们所看的经文就说到尼希米他见到他弟兄从耶路撒冷回来的时候，他立刻问那边的情况怎样，可见他对那个国家是如何的关心。第二就是说在第三节，他聆听，他聆听回就是说这个的同胞怎样讲述耶路撒冷的境况。而在第四节的 上半部他的心是被感动，以致他喊了几天，悲哀了几天。我相信为什么尼希米有这个的表达呢？很主要就是说他其实都知道他是跟这些的祖国耶路撒冷的人大家是一脈相承，体内都是流着相同的血，这些的同胞。耶路撒冷的境况刺痛了尼希米的心，他更加对祖国有那种的爱护，有那种的情怀，在当中来到表达无遗。很多人说到其实今天我们的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冷漠，冷漠就是说大家只是关心自己的事，除了自己的事之外，其他任何出面的事或者事或者物人我们都不会关心。有时候我们留意回中国的新闻的时候，都会听到当一些人是被车他撞到的时候，司机不敢停下来去看看发生什么事，途人也都不敢去扶起这个的伤者，因为根据过往的经验，恐怕会被对方来到是诬告，惹上官非。这一样就是因为人那种的自私，人那种的贪婪，引致社会是对人那种的冷漠。大约6年之前，大家都好知道在中国广东省有一个的佛山市有一个的事情发生，就是说呢这件的事情令到很多人都摇头叹息，就是有一个的小女2岁的，叫小月月，她呢就被一架车撞到跌在地下之后，路过的人没有一个施予援手，大家看到就算数。最后有一个的清洁女工将这个的小妹妹是抱起，将她是送到医院里面，但是太迟了，抢救无效。很多的事情上面我们知道，但若果你发觉你不去问，你不想去烦的时候，最好就是暂不知。但是若果你在教会的事情上面，若果你是一个爱主爱神爱人的人，你会关心教会的事，一定不会无动于衷，一定不会冷漠不理。尼希米他听到自己的国家 发生这情况之后，他有一个很强烈的反应，这个反应就是说他哭泣悲哀，不单止是哭，不单止是悲哀，在第四节里面记述他禁食的祷告，禁食祈祷。所以弟兄姊妹，相信无论你在生活上面你遇到什么的困难，遇到什么的问题，你在职业上面，在你的婚姻上面，在你教养孩童上面，在你的教会侍奉上面，在你的家庭上面，你和我遇到有问题的时候，第一件事你要学习的就是说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祷告天上这一位的父神，好像尼希米所教导给我们一样。整卷的尼希米记里面记载的是关于祷告，竟然有大约是 11%， 一共是有46节经文是关于祈祷的。从这样的小小的统计，我想言之尼希米他自己是几咁重视这个的祷告生活，这个祷告也都成为他生活上面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实在整个的城墙的兴建上面，尼希米他以祷告做开始，他也都是以祷告作为结束。透过祷告，神将他自己的心意来到很清晰的显明在尼希米的身上。教会今年的主题是什么？祷告更新壮灵命，展翅迎接新里程。尼希米给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祷告榜样。其实不单止尼希米，在圣经里面记载到有很多不同的例子，都告诉我们若果有问题的时候先去祷告。盼望我们每一个我们都看重一个祷告的生活。然后在经文的六至七节的里面，很简单两节的经文其实是一个认罪承认亏欠的一个的祷告。你说在经文里面看的时候，可能你会想到你和我一样，可能有一种比较奇怪的观念，就是说尼希米究竟认什么罪呢？他犯了什么罪呢？我们看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从圣经里面尼希米他从来应该就没有住过在耶路撒冷，尼希米也都没有记载过他拜过偶像，也都没有提过尼希米他是没有遵行神的典章律例，但他在圣经里面说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究竟他犯了什么罪？正如若果我们的祖先在160年前，即是清朝的时代，犯了罪，今天我们祈祷的时候，我们一定不会想起究竟我们的祖先在清朝所犯的罪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不会想到。但是这里尼希米告诉我们，他是，我相信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尼希米承认自己是流着那种犹太人那种的血，他是犹太人当中的一份子，他的焦点其实已经不是说只是看到自己，他是超越了一个表面的现象，不单单看到自己，他承认包括自己在内，你咪他包括自己在内，他的同胞因为不顺从神，以致他承认一切的灾难都是因为他们，也都包括自己在内，就是不遵从神的典章律例所引致的结果。在最近这几年我自己的一些的牧会经验的里面，我自己和 Auntie Phyllis 佢都我哋都一齊到嘗試學習，就係話，無論係喺教會嘅裏邊，可能出咗一啲嘅問題，或者有紛爭，或者有不和嘅時候，唔需要即刻揾出究竟邊一個啱，邊一個唔啱，邊個係對，邊一個係錯，然後即刻去責備，唔需要。有陣時我哋學習一下，就係話學習一齊去到神嘅面前，我哋喺神嘅面前嚟到認罪，我哋求神嚟到係憐憫，並且係施恩嚟到俾教會。真的，有陣時我哋責備人好容易，基本上我哋有個口外識得鬧人，我哋可能好容易就做評論員啊，時事評論員啊，我哋有個口就做到噶啦。我唔係話你啊 ，Candy 啊，唔好意思，我哋有個口就可以話人鬧人，我哋評論一件事好容易，但係能夠可以真係去學尼希米咁樣。我哋一起去嘗試下跨越，淨係唔係單單睇自己，我哋突破自己嗰個嘅框框，我哋然後先至能夠可以讓神喺我哋嗰個嘅生命當中嚟到係工作。所以尼希米佢所睇到嘅就係一個有屬靈眼睛得著開放，能夠睇得更深，睇得更遠。我俾個名佢，或者叫做係靈眼開啟。好多時候我哋都知道，眼睛係人類嗰個嘅咁多器官之中，其中最重要嘅一樣。我哋叫做眼睛叫靈魂之窗。所以咧有陣時咧，我哋即係弟兄做丈夫嘅咧，成日有陣時都俾太太鬧。哎呀，我真係有眼無珠，識錯咗你啊咁啊。咁所以咧，我哋知道眼睛其實對我哋好重要。當我哋去到神嘅面前，我哋願意去認罪悔改嘅時候，我哋嘅屬靈眼睛，我哋就會睇到神俾我哋所睇嘅異象係咩嘢。尼希米佢唔係祭司，佢亦都唔係先知，更加唔係君王，但係佢有一顆願意嚟到關懷。願意來到去承擔，願意來到委身這種的態度和行動，結果就是一件在常人看來無法只可以完成的事，但靠著神的力量，52日就完成了重建耶路撒冷城牆這件的事件，可以恢復回聖城昔日那種的榮耀光輝。今日我哋作为神嘅儿女，亦都要向尼希米嚟到学习。平安堂喺事工嘅发展上边，可能我哋遇到挑战，可能我哋有一啲嘅樽颈。呢啲事或者呢啲嘅情况，我哋要去面对。我哋为着主耶稣嘅缘故，我哋为着耶稣基督已经拯救咗我哋嘅缘故。我哋嘗試，我哋唔好去斤斤計較，我究竟付出幾多？我究竟喺當中我參與幾多？我哋個個，我哋都願意，我哋因著主耶穌嘅緣故，我哋願意去做傻瓜，我哋願意嚟到擺上。正如使徒保羅，大家可能記得就係話，佢喺呢一個嘅巡撫菲都斯嘅面前。他被審問，菲都斯說：保羅，你癲狂啊！似乎就是說，保羅，你為主瘋狂，為了你的主來瘋狂。今天，我們又可不可以學習，好像保羅一樣，我們為主癲狂，我們為主來到擺上，都讓我們今天，我們學習一同的去關懷教會，我們一同來到承擔使命，我們一同來到是委身給基督。我們一起有祈禱。主啊，因為你 先爱我们，以致我们晓得来到回应你的爱。感谢你自己来到去建立平安堂，就让我们每一个，我们都是关心、委身，并且是承担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以致平安堂这间的教会在这个的社区当中，我们成为一座灯台，照亮一些黑暗的地方，让人也都藉着平安堂这间的教会可以得着救恩，得着从黑暗当中迈向光明。感谢主你，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今天是圣餐主日，我们都是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